misfit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need 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He may play the jack of diamonds, queen of space. You may conceal a king in his hand while a memory of it fades. I know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That's not the shape. 这一首歌相信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耳熟，是来自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的片尾曲，由经典的摇滚歌手 Sting 带来的演奏。这首歌真的是让我闪回了很多的画面哈，当时看到《这个杀手不太冷》的时候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空闲时间特别多，非常喜欢周末的时候或者闲暇的时候不用上课，就是窝在宿舍里开着电脑看一部电影。周末也在听大家说这个周末的休闲方式，有的人选择出去走一走，有的人选择就在家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安闲的下午。但不管怎么样，都是在进行一种让自己休息的方式嘛。也是在看很多人说这个电影也是一种阅读，而且电影是一个很没有门槛，也不算是没有门槛，就是很大，大家都可以去做到这样一种阅读，因为它有画面可以帮助你去理解很多东西。今天呢，来听听歌，缓解一下我们周一的烦躁情绪吧。下面这首歌来自非常非常可爱的自然卷，这一首非常契合今天天气的《天气晴》。 今天 首《天地情》啊，刚刚唱到是8月8号，当然离现在很遥远。这首歌呢是自然卷的带来的，他们是陈绮贞的当时的贝斯手蔡坤琪和娃娃魏如萱两个人合作组成的这样一个团体，也是非常小清新的一个团体。接下来这首歌就是由周董带来的，我相信这首歌是唱给我听的，但是唱给大家所有人听的，来自周董的这一首《可爱女人》。 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We are invincible, we are unique, we are incredible, we are free, we are beautiful, we are a dream, we are wonderful, you and me. 来自兰卡的这一首歌。最近呢特别想养一只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突然间会迸发这种想法，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养过宠物，之前因为妈妈不让养，把锅甩给了妈妈，到后来就发现自己现在这个情况确实很难去照顾到这样一个小的生命。哎呀，就是因为昨天晚上中了毒啊，因为朋友圈一直在有一个朋友在晒猫，他也是新入坑的猫奴，就各种他的视频在我眼前一直在闪现，会有这种冲动想要养这样一只小生命。今天呢听听歌，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九八六，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都可以把大家想说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其他这首歌呢也是非常萌萌哒，来自回音哥的海绵宝宝。 我喜欢你冷冷态度面对我的小招数，喜欢你说话语速，给你逛街买衣服，我喜欢你的

No, it's not a good look and some self-control. Deep down I know this never works, but you can lay with me so it doesn't hurt.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all Sam Smith， 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获得了很多年度制作、年度歌曲之类的奖项。今天呢，来听听很多歌，来缓解一下我们周一上班的这种烦躁情绪啊。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都可以。方大同呢，一直是这种 R&B 的歌曲唱得非常多，而且他的节奏感还有包括他作曲的感觉都非常不一样。这首歌呢，是他和徐若瑄在一起合作，由方大同来演唱的一首歌曲。相信说到这儿，有些方大同的粉丝应该都知道这是哪首歌了，来自方大同的这一首《如果》。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Cause you knew that I'd call you up. You've been going around every party in LA. Cause you knew that I'd be at one. Oh. I know that dress is karma, perfume regret.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Oh. And now I'm all up on you, what you expect.You're not coming home with me tonight. You just want attention. You don't want my heart. Maybe you just hate the thought of me with someone new. Yeah, you just want attention. I knew from the start. You're just making sure I'm never getting over you. Oh. You run around, run around, run around, throwing that dirt all on my name. Cause you knew that I call you up. Baby, another way, right here, standing face to face. You already know that you want. Oh, I know that dress is karma. You regret,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And now I'm all up on you. What you expect, baby? Should I come in home with me tonight? Charlie Puth， 那这一首也是他的新歌，在4月21号发布的。今天来听的都是一些让我们缓解情绪的歌曲啊，跟着音乐的节奏，我们来放松一下心情。下面这首歌呢，应该是在很久之前的歌曲了。我记得当时是在我高中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歌曲，当时是觉得非常的不一样，就是卡奇社。有人说卡奇社的专辑呢，就像是一次特别奇妙的音乐旅行。因为他每一首歌都是非常独特的风景，让我们特别惊喜。他内心当中非常纯净的这种愿望，也是开始了自己的音乐梦想。现在听不到他们的歌曲了，所以是非常的难过。那其中呢，有一首非常电音的单曲呢，现在听了也不过时，这就是当年他们创作的这一首《日光倾城》，来听一下吧。

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卡奇社在唱这个流星坠落，但是坠落到流星雨这儿就变成了 F4， 一个非常耀眼的组合。对于很多现在的小朋友来讲应该是没有听过了，但对于我来说，当时追着流星花园看电视那一段时间是非常开心的。那个时候好像能看到的台并不多， 我记得好像是在晚上很晚的时候，可能会在十一二点那个时间去播放，所以每次都是很挣扎。但是当时是一个姐姐在就是追这个剧，有一个碟片，租了这样一整套碟片来看这个《流金花园》，所以当时我也跟着蹭着一起在看。很多时候做梦还会梦到自己变成了主人公，等着道明寺来救我，也都是当时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哈。最后一首歌，看看时间，送上了这一首歌，来自程璧《给少年的歌》。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写的歌。 是唱起这首歌，一首少年的歌，一首为你写的歌。啦啦啦啦。 北京时间